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92集。按照捉妖的剧情，主角团走到了无方镇，便到了原主凌鱼参与的最后关卡。此时柳福一和慕瑶成婚，大有白头偕老的架势，被木生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凌鱼失去了希望，彻底黑化了。他再也不奢望柳福一能将他救出苦海，不仅是木生，慕瑶和柳福一也成了他仇恨的对象。抱着拖所有人下水的扭曲心态，他完成了他在这本小说中的第四次作死行为，也是林妙妙按照原主轨迹进行的最后一个任务，用计骗走了柳福一的九玄捉妖塔，藏匿于厨房的柜子中，对外谎称被妖物夺走，直接导致主角团被怨女困在阵中时没有丝毫招架之力。毕竟柳福一的法器在这本小说中那是外挂般的存在，如果不是凌鱼暗中使坏，他们也不至于被逼到绝路，到了不得不有人流血牺牲的地步。现在妙妙按照几乎相同的方法将收妖塔藏匿起来，只不过做出了小小的挣扎，按照悄悄和慕瑶学到的方法，在橱柜周围用三张符纸造了一个通道，只要他烧掉手中对应的符纸，便能将阵中幻境和实际空间连通起来。也就是说，真到了被困阵中的时候，他可以直接从幻境中的厨房经过通道走到现实中的厨房，把柳福一的外挂法器给拿回来。妙妙将下巴埋进绒毛领子里，长久地望着橱柜，最后用手试探地拽了拽锁。照在墙上的光束变幻，无数斑点状的细小阴影流动在墙上。妙妙回头一望，发现窗外不知何时飘起了鹅毛大雪，发出了轻微的簌簌声。距离怨女攻垒应该留有一周多的时间。大雪下了三天三夜，庭院里一棵枯树被雪压折了枝条，每天晚上都能听见咔嚓咔嚓的声音。厚厚的雪像一床棉被，起伏地铺在大地上，映得天地亮得刺眼。妙妙穿着鹿皮小靴，咯吱咯吱地跋涉在厚厚的雪里，拿着一柄巨大的笤帚，艰难地扫着雪，头发和睫毛上都沾染了白色雪点儿。木生掀开厚重的帘子，一出门就看到了这幅艰难的画面，踩着脚踝高的雪，几步跨过去，夺过了他手上的笤帚。哎，来来来，给我。妙妙抬起头，睫毛上的雪化开，沾染得她的眉眼都湿漉漉的，小脸热得发红，把一双厚厚的手套脱下来塞进她怀里。那给你戴着。木生下意识地单手往怀里揣，垂下了长长的睫毛。不冷。他张牙舞爪地伸出手，冰凉的食指猝不及防地伸进她的颈窝里，脆生生地喊，不冷还不冷。少年也不躲，任他闹着，伸手一揽，直接将他拖进了怀里，抓住他的手腕，塞进自己温暖的胸口，漆黑的眼眸湿漉漉地注视着他，睫毛动了动，似乎含着一点惊叹。哦，你的脸好红啊。嗯，热的。妙妙抿唇，扬起脸，笑得傻乎乎，眼睛都弯了起来。离得这么近，几乎看得到他脸上蒸腾出的热气。木生左看右看，忍不住压着他，在他颊上啃了几下，才放他离开。院中的雪被笤帚簇拥着堆在了一起，堆成了几个山包，露出地上几个闪亮亮的光点儿。这是林妙妙第二次见识七杀阵了，只是当时在泾阳坡礼府走廊的那个小圈子跟眼前这个不可同日而语。为了收服怨女， 几人布阵三天才画了这么个大圆，几乎将整个宅子围在了里面。现在清扫掉地面上的积雪，露出的也不过是零星一角。妙妙强迫木生戴上了熊掌一般的毛线手套，自己双手拢在袖中，哆哆嗦嗦地看着少年认认真真扫完院子，看到堆起来的几座小小的白色山包，眼珠子一转，双手比了个喇叭。 子期， 木生停下来，直起身子望他，漆黑的眸在冰天雪地中显得格外纯粹。他一回头，就望见女孩的眼睛亮亮的，笑得很兴奋。 别扫了，我们去玩吧。 他顿了顿， 玩什么呀？ 妙妙已经弯下腰，抓了两把雪，在手里压成厚厚的团。木生抿唇，望着他的动作，身子绷紧，进入了备战状态。林妙妙拢了三把雪，回头一望，见他僵硬着站着，招招手道：“ 你过来呀。” 木生望着他的手，他已经把雪团得像人头那么大了。木生的手有些紧张地捏成拳，估量了一下雪团袭来的感觉，确认自己承受得了，无声地吐了一口气，然后乖乖地闭上了双眼。 你闭眼睛干嘛？ 声音突然逼近，他迷茫地睁开眼，低头一看，妙妙怀里抱着的那个人头大的雪团，仰头奇怪地看着他，另一只手还抓着他的衣襟，兴冲冲地把他往一边拉。 来呀，我们堆雪人啊。 木生一脸懵逼， 堆雪人？ 他看着女孩把那一大团雪球蹲在雪堆上面，他很快滚落下来，他顿了顿，再次蹲了上去，嘴巴喃喃道：“ 头怎么又掉了？”“是啊。” 妙妙说着，再次用力将雪球蹲在雪堆上面，几乎把雪堆砸出个坑来。 你小时候不是都没人陪你堆雪人吗？往后我都给你补上。 他蹲在地上，回过头睨他，黑白分明的杏子眼中带着小小的得意之色。少年的睫毛轻轻一动，还未及他开口，林妙妙骤然一拍腿，恍然大悟地望着他。 哦，对了，我忘了，这个是拿树枝撑的。 木生按照妙妙的指导捡来枝干，给雪人安上了一颗圆滚滚的脑袋。他握住他通红的小手。 冷吗？ 冷。 妙妙连带着他的手一起搓着，待热起来了，伸手摩挲了一把雪人光秃秃的头顶。 可是他也怪冷的。 说着弯下腰去，捡了一片干枯的青铜叶片，小心地盖在雪人的头顶。 哼，给他加个帽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